有一个弯弯的月亮，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，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，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阿娇。嘟哒哒，嘟嘟哒哒，嘟嘟哒哒哒，嘟嘟嘟哒哒哒。脚摇着船，唱着那古老的歌谣，歌声随风飘啊，飘到我的脸上，脸上淌着泪，像那条弯弯的河水，弯弯的河水流啊，流进我的心。嘟哒哒，嘟嘟哒哒，嘟嘟哒哒哒，嘟嘟嘟哒哒哒。我的心充满惆怅，不为那弯弯的月亮，只为那今天的村庄，还唱着过去的歌谣，啊，故乡的月亮，你那弯弯的忧伤，穿透了我的胸膛。我的心充满惆怅，不为那弯弯的月亮，只为那今天的村庄，还唱着过去的歌谣，啊，故乡的月亮，你那弯弯的忧伤，穿透了我的胸膛。嘟哒哒，嘟嘟哒哒，嘟嘟哒哒哒，嘟嘟嘟。